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用年轻的心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。 Alas, my love, 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播出。 And I have loved you so long, my love, my lady Greensleeves。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。 今天首先带来的是詹姆斯·拉斯特乐队演奏的维瓦尔第的音乐，曲目有《春》《西西里婚礼》《威尼斯教堂》《维罗纳舞曲》《天使的节日》《爱之路》《巴洛莫广场》《冬》《告别大海》《奢侈》。 星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。 my love, 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播出。 And I have loved you so long, my love, my lady Greensleeves。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继续分享詹姆斯拉斯特乐队演奏的名曲，曲目有马刀舞曲、当月光倾泻在小山坡上、情人游戏、阿尔维拉马迪甘、格拉纳达、欢乐的巴西、绿袖、美国巡逻兵、耶路撒冷、特尔斯塔、日瓦格医生、飞翔的雄鹰、红莓果、手鼓先生、爱情故事、卡莱普索。 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